这是当门为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诗300首，江山代值114首，定额养老，杜甫。乍闻当庭醉，今借额养老，古错当西帖，乾坤值马铺，清风无直字，老伴无高招，总被滚山白，平顺提四六。永碧，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所有界。